题，郭台铭很关注，还怒批蛋价上涨有如亲门踏户，不过有林农场的鸡蛋卖的却是这个价。一盒12颗228元，平均下来要价19元一颗，不止比一般民众吃的蛋足足贵上100多块，再比一比一旁的土鸡蛋、无毒放牧蛋也还是贵很多。一盒228块的鸡蛋，民众吃过吗？ 太贵了啦，200多块啊，你说这样一盒哦？ 对， 不可能，我不会去买。 这个6块多的都没了，我不得不去买10块的，那等到10块没了我才会去买这些的。 郭董第一时间也在脸书有感而发，说吃颗蛋原本是老百姓在餐桌上的小确幸，万物皆涨要寿星阶级情何以堪，但是自家的蛋价不亲民也没因此调降，这番说法民众不买单。 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就不要讲，那我觉得说啊，你这样讲了，然后就等于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就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为鸡蛋问题向人民致歉后，郭台铭又再发文，态度转变，夸陈吉仲解决燃眉之急，正是自己所说的要解决问题，也引来立委很酸，要郭台铭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 也许只是高价的鸡蛋摆在市面上你来贩售，但是一般的民众他是不是想要去购买？那么身为一个生产者，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你不如要不要考虑让鸡蛋降价？ 农产价格高低有供需成本考量，这样缓解蛋荒解决问题恐怕都不是用说的这么简单。三人学徐兆有 Q 圈台北曾报道。 大家好，我是王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郭董郭台铭呢，还记不记得三天前才在脸书上面因为蛋变贵了对政府来开炮哦？怎么现在突然态度大转变呢？现在哦，大大称赞政府哦，说政府是什么呢？是行动内阁，苦民所苦，蛋荒问题果决行动。那查价贼好，是不是因为被发现有林农场呢也有卖鸡蛋，那一盒还破200块钱，所以郭董骂缺蛋，结果自己农场卖的蛋最贵吗？现在赶快来改口了吗？那当然呢，这个蓝营炒作缺蛋哦，也造成民众的恐慌心态，很多人想要囤蛋嘛，那老板现在也说大家真的不要着急哦，通通都有蛋，真的不要抢。蛋真的有那么缺吗？还是刻意演出来的呢？现在国民党发言人去超市有说，你看看啊，只剩下这一盒啦，一盒要卖305块钱的蛋，真的是妖兽贵的。但被发现你去高档百货的高档超市买有机蛋，那当然贵哦。好，所以呢，大家是说现在是有缺蛋，但缺的是便宜的蛋，缺的不是贵的蛋，是不是再演就不像了呢？行政院现在拍板通过了北北基桃1200块钱的月票，那很多人真的是蛮开心的，因为呢，很多这个搭车的朋友都可以受惠了嘛，包括纳入了台铁、国道客运跟基捷。那没有想到呢，现在国民党哦立刻跳出来挂丢啊妹，说你看啊，这个是我们率先提出的哦。真的吗？记不记得好，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九合一大选的时候明明是民进党提出的政见，那个时候呢国民党还骂翻了，没有想到现在一通过之后呢，侯友宜就说建议中央100%补助地方，这感觉起来有点像是跟6000块钱吵着补助要变10000块钱一样，钱是政府在出，那怎么好人蓝营抢着要当呢？但是不是忘了中国呢才是全世界最强的敌人？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呢现在报道说，美国决定了部署在台湾的部队数量将会提高4倍，因应中国的威胁，不只要训练国军操作美制的武器，还包括了防范中国入侵的战术操练。那现在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说了大白话，说台海冲突呢攸关全世界，不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护台决心呢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呢胡锡进赶快出来呛瞎说，解放军呢使出全力，再会把这个在台美军哦全部都变成了活靶子，还说呢要对台湾关门打狗，但马上呢就被自家人酸爆啦。那么现在眼看呢乌克兰越来越接近胜利了，也让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呢现在不理性的要求各界说，不能再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西方团结来挺乌克兰，也变成了中国最不想要见到的先例，所以中国呢现在变成了各国的眼中钉。习近平的连任呢可以说是充满考验，也让中国外交部呢紧急公布了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12点声明。习近平呢即将要当俄乌的和事佬，但又是两手政策吗？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来欢迎今天节目来宾，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主金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抗人俊。 深圳市区热闹的住商混合区，有外送员礼拜四中午停等红绿灯，突然发现满天。 市议员詹伟元。 主席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最近大家还是哦，包括这个蓝白呢也在扩大炒作缺蛋的话题，但大家也很纳闷说，诶，郭董郭台铭怎么了呢？几天前呢还在大骂政府，现在突然大大的赞美政府，说苦民所苦，很果决的解决蛋荒问题。请教小芳姐，怎么会突然哦？才三天呢，郭董有这么大这么大的改变呢？ 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啊是怀疑啊，郭董的公关公司，你们是不是看到了这个叫做桃乃木加奈啊？那他的这个推特啊，因为桃乃木加奈她是一位日本的这个女优啦哈，那长得其实是非常的甜美，非常可爱。我相信这个很多的男性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她的片子啊，那或者是玩过她的手游。她前几天她在她自己的推特上面啊，她发了一个文章，她说，哎，她在超市看到了好多蛋，哎，各位看到下面这个照片，看到好多蛋，他觉得有来到台湾的 feel 啦齁。那因为他这张的这个照片就让人在这个推特上面啊推爆，然后网络上面这个也推爆，人家连日本的 AV 女优都知道说台湾买得到蛋，然后日本买不到蛋，然后呢，日本现在连白色恋人都缺货，原因是因为日本的蛋其实是不但缺货，而且日本跟现在跟去年来比啊，日本的蛋价是涨了 49%， 美国是涨了 159%，欧洲是大概涨了大概将近70%左右，所以缺蛋是全世界的问题。那我们台湾缺的是平价蛋，那可是呢，这个郭董三天前才在那边圣诞快乐骂政府骂的这个样子，然后最妙的是他今天其实他又出来，我们等一下再看他的。那我们先看的是啊，其实陈吉仲主委啊，那他也针对于国内现在的确是缺平价蛋，那他有提出一些的这个方法要如何来解决。然后解决呢，除了说我们要从澳洲进口这500万颗蛋之外，他还有针对啊台湾缺蛋，其实世界上面缺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然饲料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禽流感的问题。那禽流感蛋荒如何解决，在这张图表上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短期呢我们就从国外进口，中长期呢那我们就要赶快来改善这个整个鸡蛋蛋鸡的养成那个状况，跟蛋鸡让它能够提高产能。这是陈吉仲提出来一个解决的办法。马上郭台铭除了看到了这个推特的文章以外，他马上就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推了，行动内阁，苦民所苦，蛋荒问题果决行动。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郭台铭我相信他应该是看了大数据。这几天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没有试试看，在你的脸书上面你只要 po 跟鸡蛋相关的文章或者是鸡蛋的照片，他的流量都会跳得非常快，表示这个议题事实上在台湾的社会其实是大家有感。因为整个的北台湾大概我们有1100万人都住在北台湾，那如果说我们一个人啊多买一盒蛋的话，就会造成这个就蛋就会特别是这个买不到蛋的一个情形。那国民党有很多的，包括这个国民党的徐巧芯或者国民党的发言人，去凸显了或者是去放大了，甚至于去造谣这种缺蛋的情形，让整个社会其实就跟我们的生命经验不符合。那因为跟生命经验不符合，大家在你的社群平台上反映了以后，所以郭台铭看到了这个，他以为可以扭转他在这个国民党内的颓势，没有想到呢反而是让他自己在国民党内啊是真的是这真的是反而不讨好啦。那他在我觉得他再做一次的这个脸书的发文，恐怕也不会让国民党真正能够顺利的回到这个，或者是让国民党接纳这个郭台铭了。所以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炎亚纶也在他的脸书上面跟大家道歉。但是当炎亚纶道歉的这个同时，我们也想请问国民党的这些很多的这个政治人物，包括他们的发言人，你们要不要为你们对于蛋价的问题造成社会的恐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道歉？ 好，所以呢大家就说，那缺蛋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解决呢？或者是蛋价什么时候会变得比较平缓呢？请教一下冠廷哦，因为包括陈建院长也说三月呢渴望解决蛋荒，那其实蛋贩也说真的是不要抢啦，大家通通都有蛋啦，真的是有啦。好，但重点来了啊，所以都有蛋，那郭董是嗅到了什么样的风向，所以突然改变了方式呢？我们来看一下吕秋远律师说什么呢。他说郭老板哦，身为一位影响力这么大的公众人物，要负起应该有的言论责任，不要为了妈咒要他选总统就开始鼓动民众抢购鸡蛋。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让民众安心，不要抢购，让蛋价回归市场机制。他说有人缺卫生纸啊，立刻去抢，有人缺鸡蛋立刻去抢，那我们其实都缺钱啊，要不要立刻去抢？ 讲呢是不要嘛，对不对？因为是犯法的嘛。好，所以呢，郭董为什么突然来改变方向了呢？ 永宁农场卖的蛋最贵这件事情，我先不跟郭台铭讨论，但是我觉得郭台铭要针对他让台湾人陷入恐慌，我觉得他应该表达歉意。不是说这件事情说陈吉仲主委表达态度之后郭台铭就完全没你的事，为什么会这样讲？吕秋远律师讲得很清楚，这也是真的，公众人物一定要谨记在心。我们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其实很少会去单独跟社会大众讲说某一个单一的物资造成它变成大家去疯抢的情形，而郭台铭这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你看到他前几天 PO 的讲，意思就是说蛋很缺很缺很缺， 对。 可是我们回来真实的数字嘛，回来真实数字，台湾的蛋到底缺不缺？台湾有少缺。什么叫少缺？不是缺很多。如果我们看蛋是怎么来的，我们蛋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蛋是鸡生出来的嘛。哦，我们先看鸡现在到底，我们鸡只有几只嘛？此时此刻台湾有的鸡只，我们看红色这条线，现在是3100万只。那离过去一年多来讲，我们最高峰是几只？3500万只。所以我们大概从3500万只掉到鸡只只剩3100万只，包含禽流感，包含冬天比较冷。可是这个数字大概到什么状况？比照什么状况？其实大概跟一年前3200万只的数字没有差很多，所以鸡只才会产生蛋嘛，鸡才会生蛋，蛋不是天空掉下来，蛋也不是 iPhone 工厂生产出来的 ，iPhone 才是零件可以生产，可是鸡才能有蛋嘛。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是，观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所有的这些农产品，它很多天候的因素，很多疾病的因素，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蛋到底供应量差多少？台湾啊，过去我们一天的量大概是12万箱，我们需要台湾出产的蛋，现在是大概11万箱多，所以我们的差别以产量来讲，大概是少了大概5%。所以5%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观众朋友大家生活的经验，我自己也每天早上吃茶叶蛋，每天去超商可能看有没有蛋。真实情形是你可能偶尔有一两家看到蛋不够，可是现在最惨的情形发生，就是我认为郭台铭董事长像他这样的公众人物某种程度造成的疯抢的效果。你看哦，一开始我家可能本来只需要一个礼拜一盒蛋，因为郭台铭跳出来跟大家讲说诶，蛋很缺很缺很缺，大家可能本来买一盒变买3盒变买5盒甚至买10盒。这是不是想到什么状况？想到之前我们在疫情期间，当时突然有人讲说卫生纸可能会不足， 对， 可能会涨价，开始囤嘛，买了一堆堆到家里，到现在还没用完。而郭台铭董事长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你记不记得在过去我们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当时台湾其实明明就已经有莫德纳， 对， 可是郭台铭又单独的一直强调单一品牌 BNT， 我还是感谢郭董哦，包含鸿海的钱，他个人的钱，有去来去买，然后去沟通。可是如果回头来看，当时也造成了一种效果是，有一些长辈有一些民众就会觉得说啊，郭总认为 BNT 最好，我非 BNT 不打。当然人有选择的权利，可是公众人物是不是因为你的言行反而促成了某种类型的商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时候郭董叫大家说一定要买 BNT， 一定要买 BNT， 就发现哎呦，自己就去买 BNT， 然后来卖了嘛， 没错， 对不对？ 没有，不要想说他来卖啦，他买了 BNT 也有捐给大家嘛，这我还是肯定。可是这样子造成的效果是什么？造成的效果是，可是很多人本来觉得，哎、欸、啊，我有 AZ 我 OK， 我有莫德纳 OK， 可是因为郭董一句话之后，大家变成说我一定要去打 BNT。跟这个蛋的状况有点类似，但郭董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意见领袖。明明在市面上大家有小部分的缺乏，可是当他把它剖成是好像是全台湾大量的短缺大量的不足，那这会造成大家反而去疯抢。所以我觉得一个公众人物吕秋远律师讲很对，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上的道德跟责任。 好，所以呢骂缺蛋又发现自己的农场卖的蛋最贵，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要快来改变风向呢？好，不晓得啦，但是要请教一川哥，因为你看哦，的确很多人都觉得说啊，真的我每天都有看到蛋嘛，我真的没有那么缺嘛。但炎亚纶现在哎呦就被延上了，怎么会这样子呢？结果搞到他深夜还道歉说最缺的是我的同理心。为什么要道歉呢？下面很多留言说没有啊，你不用道歉啊，不是你的问题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啊，大家讲现在欠人欠人，我请问大家现在去早餐店的早餐里面有人吗？ 有嘛、啊， 台铁便当现在有人吗？ 有嘛、啊、 你去西北那边买便当也有人啊，你去自助餐也都有人啊，哪会没人？咱一般的人要买人啦，咱观众朋友听着讲，你若去买人，你敢会今仔去调工吼，走去某一间店，就是为着要买人，足少的。咱若去大卖场，哦，咧细细细到遐，我看到有人，啊，就问一句讲，啊，厝里够有人无？讲啊，厝里若无人，啊，就摕一盒， 哦，啊，处理脑能没个 care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买蛋的逻辑嘛。哎，因为台湾人很爱排队啦，台湾人最爱排队的，所以像前一阵咪诶朱学恒有无？朱学恒不是讲什么中和有一间咧卖卵的，哦，什么哦外口的老人啦、啊，排有够长的，拢为着要买卵啦、啊。台湾人是安尼啦，看到迄间咧排队，唔知咧排上对人排啦，排到遐讲哦，是要买卵啊，卵阮兜了足济啊，我搁倒咧排队。即马足济哦，你上我爸上去菜市啊买卵。买当然拢叫骂啦，讲树林你买啊侪卵咩？卵是未藏的呢，卵唔是讲像个口罩里，咱藏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卵你若无冰差不多三天，若有冰差不多一礼拜，你就要吃掉啊。所以台湾有没有缺蛋缺到这么恐怖？其实无啦，哦，其实无。啊，炎亚纶哦，伊就讲出大家心声咧，讲奇怪，有啊，我逐天拢有吃着卵啊，啊，到底即马台湾社会是咧讲什么、嗯？所以这一些的谣言，其实是中南部无啥好。啊，一台北吼、哦，就是有一挂大卖场，因为大家汹汹啦，就讲听讲无卵啊，啊，大家去吼、哦、经过，每一辆摕一盒一盒一盒，啊，连地嘛摕了了，迄、嗯、一个蛋车顶悬都一两百啊尔，大家经过拢客，啊，有当时拢加客，哦，恁这拢无要紧，这种小事情，吼、哦，就讲伊马上就会阁报上来。可是吼、哦，国民党嘛真奇怪，国民党即马开始创一个剧本，这剧本以上呢，伊就是讲哦，啊，即马、哦、蔡英文要做几件代志啊？我相信这剧本出来了哦，这图卡拢念得出来，就开始制造恐慌。第一，伊讲啥呢？伊讲哦，蔡英文的讲啥？我 OK， 我不用先吃蛋，你们先买好了。起码我欠人了，起码我欠加工。总统还出来讲哦，没有没有，我这里这个礼拜都不吃蛋，蛋统统给你们吃。我看这条图卡嘛念得出来。第二，伊会讲啥？讲一挂专家出来讲，健康的人哦，唔当食卵，卵食伤济不好。哦，啊，就来咧讲啊，即阵拢唔通食卵，唔通食卵，大家食卵身体会歹。哦，第二，第三，伊就讲哦，讲啊无哦，迄卵哦，卡落了，那卵的壳哦，起来脆脆，卵壳买当食，你当作咧吃香蕉皮哦。即个物件伊嘛咧讲，第四，伊讲哦，即嘛朱学恒讲诶，朱学恒讲了，国民党开记者会，继续讲，啊，就规套诶嘛，即拢规套诶。伊讲啥？伊讲哦，以后买卵爱实名制，爱摕身份证去买卵。我咧讲哦，即句话图卡啦做咧，是泛蓝的群主开始团料，讲真的假的啦？买蛋还要拿着蔡英文，真可恶！连买个蛋都要拿身份证，听说已经在中和开始了，中和排队那个都要带身份证，没带身份证都不能买蛋。哦，啊，这打来不了，紧张啊！ 阿义双哥，那他读后，你看啊，国民党这样开记者会，啊，朱选跟着讲说要实名制，你看国台办之前才说台湾的鸡蛋每颗要加价20块钱，陈建仁说不要轻信认知作战，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呢？ 中央中，这个认知作战剧本规套用落去，这个长辈迄、那个长辈图甲用落去，透早七点传落去，规个时段大家拢紧张，大家超级在机啊排队买呢，最后一个甲你讲哦。人家买人哦，爱身份证号码、单号、双号，无可能未惊到一步，大家都唔免烦恼。像这个认知作战，国民党即摆开始操作多。后一个阶段，我今仔再看一个新闻，甲家人有一个水库，讲个水库拢无水，叫人迄个水库是咧处理下骹淤泥，咧管线咧顶来，迄条相片佫开始传啦，传了就讲，全台湾佫要停水啊！哦，啊，大家去用个水，啊，用水了就讲啊，蔡英文拢袂用，袂用啦，啥物陈建仁嘛袂用啦，你话创个水库拢无水啦，要欠水啊！这代志两日个发生，像这一种认知作战吼、哦，有当时要用有效，可是我讲这道两个代志，因为大家拢会接受到，大家下早食早餐拢加减拢会食到卵，哦，食便当嘛食到的时阵。这个代志马上就会被破解，可是国民党老是用这一种手法在弄，实在做无意思的吼，这无辜了，无辜了，大家拢看破卡手，这道大家两个代志吼，就是即马政府在处理啊。我提醒一下，我们现在那些养鸡场吼，特别要去养鸡场，陈吉仲嘛讲，啊要去加用一寡养鸡场，养鸡场拢会去用抗议诶，因为养鸡场可能有啥物禽流感呐、啊，啊羽毛飞来飞去啊吼。爱加啊一寡迄个废弃物吼，大家排出来时阵水啊，啥物拢会污染着，所以拢嘛起到对，拢起到凤高野外呢，中华森林嘉义，迄、那个起的时拢起到拢足远的所在去，即摆若要起新的，新埔嘛拢爱提高啊，提高了咱台湾人爱我都接受哦，讲咱若要养鸡的环境较好，啊人的成本会提高，所以咱大家要付较济。啊，无，大家卖抗争啊！大家嘛无想要养鸡场去到阮那边啊，啊，佮想要食好好食的鸡卵吼，所以这件事情嘛，要提醒，唔通到时国民党， 又搁用干部，搁出来讲，你看蔡英文、陈吉仲，你看咱家吼剁了好好，讲要甲咱家设养鸡场，啊，规个出来控金， 嗯， 哦，安尼又搁规个拢回去，大家以后面对这一种认知作战，大家。哎，有一点啊，迄个就讲，你要去查证啊、哦，网络去查证一下，唔通安尼道听。 级的超市说，一盒蛋305块钱，真的是妖兽贵的。结果大家就说，啊，你去里面又是高档超市，又买最贵的有机蛋，当然很贵啦。你怎么看看旁边的货架呢？旁边货架有便宜的蛋，你怎么不拍呢？好，再加上这个国民党啊，也拍出这个大内宣啊，哦，说之后啊会推出实名制，啊，不一样的代志，个行功紧紧哦。包括这个朱学恒也算说啊，你看实名制快出现了。国民党现在是不是有点点想要制造大家很担心的情况呢？ 国民党现在不是带风向，我们是跟着这个风向。我先讲李明玄这个事情哦，他 PO 的这个照片在这个板桥大圆柏里面的百货公司。那我也必须说哈，在百货公司里面的超市比较贵，这是事实哦。那当然，他这个照片 PO 出来，到底旁边有没有其他比较便宜的就平价蛋？他故意没 PO 出来，这个我觉得他必须举证哦。当然，他后面他下面其实有包含什么其他比较平价的这个超商跟超市啊，他也有 PO 出来这样子。那我觉得回到蛋的这个问题，你说现在到底是不是完全买不到蛋，并不是，毕竟永龄我们就买得到嘛。但问题是，的确是买不到平价的蛋。而为什么这议题会被炒起来呢？当然你说国民党有在这个很多政治人物 PO 这个文章，我承认哈。但问题是，我注意到这议题，我不是看到我同党的这个明代 PO， 我是看到麦当劳写这个缺蛋，然后这个鸡什么蛋堡，就是蛋类产品，它在假日就是暂停销售等等。我发现 一家店， 那一家嘛，然后包含呢，其实我自己的选区哈，然后这个有一个日式冻饭，他自己有贴出来这个公 告。那你自己有买得到蛋吗？ 我要跟各位讲。很抱歉，我没有证明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外食族，这没有我真的是外食族啊，所以这个我刚刚还在想说怎么证明这个问题，但我必须说，以目前而言的网络上，你看到的确是大家买平价蛋没那么方便的。好，到底说完全买不到，不是我也承认，但买不到没那么方便的情况之下，大家当然会针对这议题会有些疑惑，而这疑惑来自于我觉得为什么今天民进党政府要被苛责？我觉得当然他是执政政府。但的确也是陈吉仲跟郑文灿在这之前有 po 一个照片告诉大家说没有缺蛋的问题，会有一个反差感，所以也造成说现在大家对这议题是有感的哦。那有感的情况之下，你说这个哦，后来陈吉仲包含他说这个事后要从这个澳洲进口500万颗蛋哦，我必须说刚刚冠廷讲的禽流感的问题我们都理解，现在这个鸡只的这个下降我们也都能理解，而且全世界都缺蛋，这是事实哦。但一样，因为执政政府，我们当然是在野党或百姓，我们当然是用政府事先预防嘛。包含禽流感的问题，它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禽流感嘛，可能是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假设我举例好，今天陈吉仲他说这个从澳洲进口500万颗蛋， 嗯， 假设在国民党一开始质疑的时候，他马上就说我们已经正在做了，我相信这攻击力道就没这么强了啦。那我回到最后来讲啦，缺蛋买不到。 国民党是在讲说政府要推实名制，这个也是预先帮政府想办法嘛。 我觉得推实名制这东西老实讲是国民党党中有一点点在酸所谓实名制这样一个问题。好，但是问题是你说蛋真的透过实名制吗？我觉得如果真的所有东西都进入实名制的话，代表说它真的很缺乏。那假设今天我连永龄那种高价的蛋都买不到的话，真的发生一个很紧急的状况，当然需要实名制。 但现在、啊、 但我认为现在还没到。 那个委员、我一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面比较理性而且是可以沟通的，可是你刚刚讲法是跟国民党那些比如说徐巧芯啊，比如说李明玄完全一模一样。你知道蛋白质的来源不只是蛋吗？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选择吗？人不吃蛋不会死掉你知道吗？而且你们随便在网络上面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全世界缺蛋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你为什么会跟李明玄，为什么会跟徐巧芯他们一样？ 我其实觉得这议题为什么我没有刚刚很大肆说，我在很多地方买不到蛋哈，我在很多民代做这个事情。那我现在只是跟电视前观众讲说，大家买蛋的确没那么方便的。的确会发现说我下了班到了超市，到了某超商之后，我买不到蛋。 那过去。网络上面也告诉你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买到蛋、啊。 我觉得无风不起浪，如果今天齁我一出去到时候买到蛋，国民党胡说八道，这我也会认为啊。那现在是真的面对事实，那我也很客观的说执政党跟政府必须承担这样子一个责任，那我觉得是我们要求他。那现在陈吉仲也提出了解决方式的话，那我们就让这件事情，那就看能不能顺利的解决。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点影响到国民党是不是有过度渲染的部分不然呢 郭台铭不会在三天之后紧急改口了。请教一下任俊哥，因为你看哦，现在国民党开始讲什么呢？陈吉仲下台啦，黄岳虽就苦叹说，真的是荒谬到了极点，怎么动不动缺个蛋就要陈吉仲下台？那我缺钱，我要叫谁下台呢？ 央行啊。不，我必须讲啊，我先讲，我觉得就是现在政府会被质疑或者是有被批评，我认为是他的整个的应急的这个时间点哦，确实是因为老实讲，因为你本来就有在关注，就是说我整个的这个养鸡场的状况或这个整个蛋的这个市场，所以当开始有缺的时候，我认为民间会有质疑的声音，这个是很正常。所以他真正观看就是说政府在面对到这些质疑的时候，你的回应跟处置的态度。那你说是不是官员下台就可以解决？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啊，谁下台都解决不了蛋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蛋现在看起来数据摊出啊，所以我就讲就说这个数据其实你本来就应该有掌握在手上，所以在第一时间被质疑的时候，如果你的数据在最快的时间是摊出来告诉他讲说啊，我一天我可能需要的量是12万多啊，我现在就只有11万多，我就是有这个缺，我认为数据在第一时间呈现的时候是可以化解很多的质疑跟批评，但是你如果越晚就会让很多有些不同的 想法。但你看美国日本也缺很久了，他们也没有动不动就要部长下台、啊、 所以我就讲嘛，就说在这个阶段其实不是就是谁下台或不下台，我们都讲就是下台其实很容易啦，下台那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蛋就换他出去生吗？我觉得也不会，也不是他自己在家里蹲着蛋就跑出来了、 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当然要求下台或是什么某种程度那叫做政治上的语言啦、啊那我跟这个委员不太一样，我自己有在煮饭啦 就我确实有到这个像我去卖场去买的时候，我比如说我大前天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是真的没有买到蛋，那架上是真的都没有，贵的便宜的通通都没有。那你如果跑市场你就知道蛋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统一定价啦，因为很简单嘛，它每一个标榜它的那个产地不同、然后饲养的方式不同， 方式不一样， 然后甚至我跟你讲连那个什么红蛋白蛋还有什么三色蛋， 还有乌骨鸡蛋， 对对对，就我后来买到一盒三色蛋了，就我一定说我第一次去确实没有、 那个 啊那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其实就有，但是呢架上号称便宜的洗选蛋确实也没有，可是我第三次去的时候事实上它就有了，然后那个卖场的那个阿姨还跟我讲说、哎你看你前面来啊就是刚好就没有啊，现在有这些你要不要顺便买一下、我说、不好意思我才刚买了一盒我就不要再买了，所以我要提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够用整体的状况来，因为我在讲缺蛋的时候，你知道我宜兰的朋友就会跟我讲说，欸没有，我告诉你宜兰蛋很多，他也拍照给我看，他说我家说你台北缺蛋我宜兰帮你买，我说其实也没有缺，因为我后来就买到，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对于有一些民众来讲，他可能第一，因为我们不是每天在三不五时全部都守在那个卖场 天去买蛋的 啊，你真的去了你没有看到的时候，我老实讲他真的心里面会有这个，所以我觉得政府在面对这个质疑的时候不要觉得什么，但是你今天讲说什么实名制哇公斤家，当我去某某福的时候一卡现买两盒，它就是一种某种程度是卖场对你做一个实名制的管制啊，就有人讲在上次蛋荒的时候还一盒咧，现在是两盒，但是他现在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天气冷啊、所以导致他的这个供货啊，或者他到货的时间不一定，所以卖场所做的一个 promise 是因为他有贴一个公告，他就跟你讲说哦，那我今天有蛋到的时候我就立刻上架，那我也必须讲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有人说现在赶快去囤蛋啊，你煮的这么多东西要死哦，你拿下来你准备干嘛？你要回去自己敷吗？就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它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民生必需品，但是你买太多囤在那边的时候它变得不是一个必需品了，它反而让真正有需求的人反而因此而买不到。 所以郭董是不是意外发现他可能不小心带起了囤蛋的风气， 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农场有出鸡蛋，而且鸡蛋好像比一般的很贵，比一般的贵的蛋还要贵，我那天买到是一颗15块啊，因为我是买一大盒嘛，那 一大盒30颗嘛，400多块钱，我自己换算一下15块钱，但是我就讲就是说对一般民众来讲他当然希望是我可以买8块钱9块钱，这一般我们现在蛋的合理价格啊，一颗啦啊，就8块钱9块钱，我觉得如果政府能够在洗选蛋的这一种能够满足一般的民众，我认为其实这就会减少到非常多，所以我就讲就是说真正在乎的民众，真正在乎的其实是你官员现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在最快的时间点里面告诉大家你的因应的方法。那至于说叫谁下台或者什么，我还是那一句话，你叫他下台万一去生能吗？你别去边下苦诶能都招能量出来吧、我也不是这么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一种方法啦。 好，请教冠廷，因为刚刚任俊哥有讲到一个点哦，他说他觉得这一次政府会不会有点点处理太慢了呢，你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陈吉仲主委他展现出一个负责任态度嘛。民众只就算一个人买不到蛋， 我觉得政府就是要承担嘛。所以我觉得主委的态度是对的。那也告诉大家说，好，全世界的因素有禽流感，有天后，那台湾自己的因素还是要看到台湾自己的问题嘛。 嗯， 台湾这一次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养鸡场，刚刚易川兄也提了很多，台湾九成以上养鸡场都是开放式空间，所以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就会有很多鸡只死亡。所以要长久解决，现在农委会也寄出鼓励方案嘛，未来要辅导跟鼓励这些业者把整个室内的养鸡场把它做好。诶，我觉得这是负责任态度。可是回来哦，我认为郭董为什么三天前三天之后有改变，我自己有我的观察哦。三天前是骂说圣诞快乐，三天之后讲说行动内阁那个苦民所苦。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郭董可能也看到了人情冷暖，看到了党内同志没有对他很支持。观众朋友，如果你到郭董的脸书看哦，三天前他那篇文章下面，以前郭董 po 文啊， BNT 啊，疫苗啊，或者批评民进党政府啊，一呼百应，国民党的议员立委一堆全部留言。 嗯， 但这一次我几乎没看到最新的这个行动内阁苦民所苦啊。我刚刚还特别现在在 Live 节目上面刚才特别去刷了一下，欸，我还真的没有找到几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那你赶快去按赞啊，给郭董送暖。 哦哦，等一下可以下节目也许可以考虑一下。重点是国民党居然对于郭董这种讲民生议题的事情也完全不买单。 嗯， 所以欸，郭董现在说真的，你无论是批评蛋的事情，还是说你后来讲说这个政府啊很果决，蛋黄行动很果决，这两个极端哦都没有得到国民党内同志的支持。欸，所以我看到的反而是另外一个面向，是郭董齁现在虽然在担心蛋的事情，但是可能更应该要担心哦，国民党可能看起来真的没有让他回去。 不止国民党可能没有让他回去之外呢，可能国民党还在挂丢啊位吗？行政院呢拍板通过了这个1200块钱北北基桃的月票哦，没有想到诶，那时候九合一大选民进党提出的政策国民党不是反对吗？现在国民党居然说哦，是我们提出来的，政府终于听到了。那安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快钱，那国民党呢选前嘲讽说这个是绿营没有规划完善的政见，没有想到现在选后了居然大肆宣传是蓝营北北基桃四县市首长兑现自己的选举诺言，现在被骂翻说这是在挂丢啊位吗？我们带你快来看。 客运业者上台领奖，和蒋湾一起笑得很开心。针对行政院提出的1200月票方案，台北市目标七月要启动。不过1200月票政见一开始可是他们提出， 每月1200。北北基桃我都行。 去年九合一大选，绿营北北基桃四位首长候选人提出交通联合政见，蓝营冷嘲热讽，没少过。 民进党的1200的月票就是骗票。画虎烂 这个政策端得非常的仓促，没有协调好。 蓝营县市长选前狂轰1200月票，如今中央持续推动扩大补助，蓝营首长却通通改口。 乐见，因为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希望能有推出1200月票， 希望说中央好人做到底，能够全额的负担，希望交通部能够多跟我们沟通， 中央的办法尽快的公布。 国民党更直接在脸书贴出蒋万安、侯友宜、张善政、谢国良合照，还发文写到北北基桃县市首长兑现月票承诺， 跳出来喊说这个政见是国民党提出的，争功诿过。 好的政策能够被朝野呢一致的支持呢，是一件好事。 陈建仁强调朝野方向一致，照顾全民，但蓝营选前选后急转弯态度也在选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三选怎么报道？ 欸，奇怪，2022的国民党怎么跟2023的国民党好像不太一样哦？我们请教任俊哥，你看现在1200块钱月票行政院拍板过关了，结果国民党说你看啦，这个是我们的努力，我们力拼好日子。欸，2022那时候九合一选举的时候说什么？民进党那时候提出来1200块钱月票，结果国民党骂翻了，说预算从哪里来啊？难道要全民买单？对照现在自己很开心的这样子，月票来了，那差价贼。 其实我没有觉得意外，欸，我甚至会想说，如果哪天俄乌战争真的结束的话，国民党搞不好都说那是他们的功劳，你知道？ 现在就是话随便讲就没关系， 推动世界和平有关。 我找了一大堆他们过去讲什么俄乌战争的， 那感觉上好像跟某个国家喜欢动不动说什么东西都他们国家的是很像的，哦。我先讲这件事情啊，事实上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当时在选举的时候，确实为了这样一个政见跟这个东西哦，就各个政党都有提出不同的看法。 可是国民党在当时针对这个所谓1200块月票的这件事情是批评非常非常重的。因为他们的批评的意思是说，很简单，他们就讲说啊，你这个政策哦，推出来的急政见来哦，讲政见，这个政见推出来非常急救章啊，你没有找到裁员啊，没有什么什么，那时候感觉上好像他们都是理性的，但是你现在看他所有的说法就很简单，反正呢，只要这些东西成真，反正已经把这四个县市，因为已经把管情一推掉了嘛，所以就认为讲啊，反正中央推掉啊，有政策就是我们在背后推动。可是你真正回来看的是，他们在所谓推动自己的政见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很简单嘛，哎，议会要不要过啊？议会如果过，哎，还是我的功劳，是因为这是我想办法啊。如果没过了，他不会说是我的政见没办法达成啊，都是恁家无搞大三纲，都是恁家领导做动。现在看起来做法是这样。好，你如果再更大一笔钱呢？中央，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摩天轮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摩天轮要盖在哪里？不是高雄的土地，盖在那个港务局，就盖在根本无权列管。然后人家说，哎，不行，这地我有用处，吼吼，你挡我，你卡我啊！如果 所以话是自己讲的啊，挡都是别人在挡，这意思吗？ 那事情是谁在做？搞不好还不是自己做，但是功劳是谁的？一定是我的，一定是我的，因为这才重要嘛。所以我讲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而且其实更好笑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也才刚选完没多久，你如果说隔个一两年，可能选民就忘记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哎，电视台要找那个话带还蛮好找的，一找就一大堆。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实讲啊，哈，我认为中央在这件事情上面基本上的态度，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验证啊，哈，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是对民众有帮助的，我觉得不管是中央或地方，大家应该共同来去努力，想办法找到一个对民众，这是对一般民众来讲真正希望看到的，不管是蛋或者是所谓的月票的这件事。但是当你把什么东西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回来看，那你当时骂的时候你是怎么做？诶，这是第一次吗？不是吧，之前还有什么疫苗不是吗？AZ 不是也是这样吗？大家骂骂骂骂，不是大家，部分国民党人骂骂骂，啊骂到最后呢，打的也是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态度上面的前后不一哦，其实对选民来讲，或许诶，他们自己本身宣传者来讲会觉得说啊，你看啦，我又赚到了一次这个曝光的机会，又赚了一次，我们好像做了很多事。那我们就回来看啊，请你靠你自己带来，是跟你对你自己那底要提出来吗？看起来嘛不是吗？ 好，所以当然不是啦，因为现在呢又要叫中央全部买单哦。好，但义川哥，我们现在改名叫你道伟哥了，因为你被割道伟了耶，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国民党呢当时不是讲说绿营1200块钱的月票吗？是画虎烂骗选票，诶，东吹西洗阿内贡，那今麦大家一起合体说，你看我们兑现了，一起来变好理计啊，那样呢？ 是啊，这一个月票的事情啊，其实最早的缘起啊是去年的五月，这个林佳龙当时要竞选市长的时候，要跑去基隆，看了这个基隆的这个城市博览会。当天他就跟基隆讨论完之后，就希望基隆这种国道客运啊，基隆到台北、基隆到南港的这种国道客运能够纳入月票。各位知道，基隆到台北做这种国道客运，一天来回要300-400块。那如果能够有一张月票，对大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负担都很低，所以就希望把基隆纳进双北的1280。后来又发现桃园从内坜啊，内坜、中坜、桃园到这个新北的莺歌，这个走廊进到台北工作的人非常的多，这些做台铁的也没有纳进来，所以当时就希望能够把捷运，就是台北捷运、新北的轻轨、这个台铁啊、哦，这一个公车、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全部纳进来，包括 U-bike， 所以就计算了一个数字，叫做1200块。我们当时啊，在九月的时候，那时候正在选举哦，在九月的时候，这是当时的这个首版啊、叫做首都通交通月票。当时提这个名词的时候，国民党四个候选人说，首都就是台北啊，你们讲什么首都通？我们认定的首都叫北北基桃， 对， 首都都可以通。为什么呢？因为住在北北基桃的人，可能住在基隆，户籍在台北，工作在新北，你说他是哪里人？所以当时就立了这一个。重点是这个出来之后，你知道当时啊，九月提这个的时候，在新北选举，九月提这个的时候，国民党说什么？国民党说黑心，钱从哪里来？刚刚那影片说伪侯兰，就说林佳龙伪侯兰，莫科林什么黑心政策，什么骗票，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新北的交通局长骂了更难听，说林佳龙以前在台中推这个免费公车，推这个 Mr. B&B 都是错的，新北不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桃园说什么？ 桃园说我们的桃姐不可能纳进去。各位，你各位知道从林口桃座桃姐到台北来的人有多少吗？这些通通纳进去1200块，一个人如果上班20天，来回做40趟，一天就是30块，绝对低于现在的。当时讲这些的时候，我们经过计算，交通部的补助绝对够。可是呢，当时就被骂得很惨。好，没有关系，当时被骂很惨，现在要做了，现在要做，大家就携手共庆，对不对？朝野4个市长，包括交通部，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事情做完。你要做就做，你又要出来收割，你又要出来收割。刚刚那个影片，所有骂当时政策的这些人、伪后来的这些人，现在都说这是他们的功劳。 嗯， 啊，你们现在是什么？以前叫伪后来，你们现在叫什么？太夸张！这4位市长，要么你们对当时你们的竞选团队所说的话出来道歉，不然你们就是挂掉啊，不会。 嗯、 哦，我觉得这样啊，这个事情可能没有这么快结束，因为接下来已经宣布暑假大概7、8月要实施。现在包括新北都跳出来哦，说这个补助不够，要全额补助，适用的范围分段实施，不同的运具哪些要纳入，哪些不要纳入，还要跟桃园讨论，桃园捷运也不会同意，一大堆问题又要出来卡。我先把话讲在前面，现在已经要补助了，你们4个人出来收割收是你们的，接下来暑假没有实施，你们4个人要承担、 嗯。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你们4个人开始用各式各样的行政程序，用什么适用范围、适用的问句，要不要分段实施，议会预算没有通过，又来挡这个。各位，如果北北基桃的市民在今年的暑假买不到1200块的一卡通，或者是悠游卡的首都通的电子票证，没办法用1200块来通勤通学。 嗯。 回去找这4个人，因为这个图稿说很清楚哦，这个脸书说很清楚说，都是我们4个人的功劳。好，既然是你4个人的功劳，暑假如果没有拿到1200块月票，请大家去找他们4个人。 易昌哥怎么会生气？那时候政策你想的哦。 对， 所以你等于是直接活生生被割到。 不是，因为我们在台中就是在推 Mr. B&B， 当时最大的主力是台铁，台铁不愿意纳入。后来呢，林佳龙去当交通部长，就跟台铁说，你们通通要纳入，包括敬老爱心卡，敬老爱心卡可以做台铁，这个都已经全部讨论完了。所以这个政策是持续一直在推，只是当时应该在选举，大家政党的这一种竞争啊，然后讲出这种话。不过现在要做都是好事。 嗯、好，请教一下委员哦，委员刚刚看到那个新闻笑得很尴尬，因为之前真的是国民党骂得蛮凶的，伪后来，结果现在呢？ 国民党那时候真的骂得有点凶啊，但是我还是要还原一下啊，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子，国民党是这个，因为原本双北有1280的交通月票，但不包含台铁跟机捷跟客运啊，印象中是这样的，客运有吗？客运好像没有。好，然后后来呢，当时的张善政是桃园县市长的候选人，跟谢国良哈，他有说这个要把1280扩大。当时有提出，所以国民党说抄袭原因是说，我们先提出1280的，那后来当然民进党的四都推出1200，我觉得差异不大，所以导致后来有那个记者会啊。但我也必须说，这1200这个数字好像也是民进党最后计算出来的嘛，所以计算到现在这边，然后国民党说这个率先提出，其实算提出1280啊，我还原是这样子。但我要跟各位讲，两个都是两个主要政党。 不是率先提出，可是你们提出的是双北，人家提出的是北北、 啊。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要把那个桃园跟基隆纳进去、欸就是他們。 啊，那时候民进党提出来，你们怎么又骂那么凶呢？ 对，所以我真的去骂一下，因为我觉得1280跟1200其实没有差太多，这预算差不多。但我觉得啦，今天除了单纯收割的时候，而且我必须讲哈，现在所谓收割这个1200，目前是民进党行政院这个特别条例后面的一个预算通过一个之后推出的这个政策啊，所以整个政策的红利，我相信还是花在民进党这边。那为什么四都的县市首长要四个县市县市首长要跑出来？主要原因的确是有很多的公务预算在地方县市议会啊、嗯。那我觉得，其实今天讨论这东西，我觉得国民党的县市首长也没有提出一个问题，侯友宜有点出来了。他其实点出的目的是说，这次是透过这次疫后的预算，3年有200多亿，好补助在交通部上面，然后拿来做这个1200的月票。那的确，这个所谓的这个3年的200亿预算是特别条例的特别预算，3年之后就落日了。所以接下来的确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公务预算要补上。那我觉得这才是后面比较大的问题啊。这也是侯友宜为什么跳出来讲说，他也不是说中央要买单，他是说之后这后续的这个预算到底要我们地方全部吃下来， 还是中央交通部有持续补助，但我必须客观来说，这项政策一定是中央有预算补助跟地方的公务预算加在一起才有这个成果。所以你说到底谁收割谁，彼此真的都有在这个有帮忙的成果了。 好，所以我们大家也蛮期待的哦。你看哦，现在北北基桃四个首长都说这个是一个好政策，我们就看一下到时候后续地方政府要怎么样来处理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说不便宜嘛，那对很多通勤族来讲真的是蛮棒的。那国民党呢就立刻来挂地歪位说啊，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奇怪，那时候九合一选举你们不是骂很凶吗？但请教冠廷哦，侯友宜的态度也蛮奇怪的，那时候说什么呢？要务实一点，结果现在谁最务实呢？现在他说建议中央百分之百全额补助地方啊。哦，怎么挂地歪位之后又要抢人家便宜啊？ 不，这是昨天行政院拍板嘛，1200块、一票可以吃到饱、你想象一个画面，基隆、新北、台北、桃园所有的大众运输在这1200万全包，这对市民来讲是多么方便的事情。以前啊，我们大家要计较说啊，这个坐客运比较贵哦，这个坐公车再转乘，以后我们有这个月票之后让大家享受便捷的大众运输。我先讲为什么这件事情说当时有参与所有这四县市选举的，不管是选议员的选市长的民进党籍的，内心看到都很生气。因为昨天行政院一宣布完之后，国民党是直接发新闻稿，说乐见蔡政府从善如流，说是他们率先提出的月票方案，问跨有贵。当时啊，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吧。很感谢苏巧慧委员啊，整理了这个当时的历史。我们对于北北基桃几个县市首长的交通政见有印象是哪几个？让大家回忆一下。有人讲深蹲换公车票嘛？ 深蹲结果下来。 还有人说青年每人一台 GoGoRo 嘛？ 这也没有、啊。 有人说懒逸市民每人要发10000块嘛？有人说桃园要变夏威夷嘛？这些事情现在变成要跳票的空头支票，结果国民党这些市长做了什么事？大家看这里就好了。哇，北北基桃1200万月票来了。四个县市长笑得多开心啊！侯友宜、蒋万安、张善政、谢国良，刚要拎紧处哎。可是当时呢，你们看看你们讲的话，重新回忆一下好不好？最酸的是这个侯友宜，侯大市长。你看，民进党四候选人提出1200块的首都通月票，侯友宜直接是讲说要务实一点哦，讲说这个政策不够务实。然后朱立伦骂更凶，党主席哎，朱立伦骂什么？直接说1200块首都通交通月票是菜市场喊价，每个还要拍天啊！结果现在通过周公，哎，起立清楚了，是大家跟进你的做法。我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特别讲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当时这四个首长候选人，从林佳龙、陈时中、郑运鹏、蔡适应，他们开的是记者会，当时这个交通政策的拟定就在我们现场，王义川先生、王义川博士他写的。所以国民党，你想你们写的，我说真的，我对王义川有点抱屈啦。哎、欸，他也是加班到三更半夜把这政策弄出来，1200万怎么算的？然后之后中央地方要怎么补助？很负责的让四个首长候选人采用之后，开记者会对外公布。结果现在话锋一转，变成是他们的。这以外，我另外讲，哎、欸，好，你变成你的之后，好，你公道没关系，给你割，给你割，到尾给你割。割完之后再回来骂民进党，这国民党尤其立委今天跳出来，不对不对不对哦！中央开那个支票要我们地方买单，哎、哦欸，我问你，你地方本来 Ubike 就是你要出的，本来公车是你要出的，现在中央包括台铁甚至公路客运，中央也给予补助，多给市民可以享受，你在跟市民计较这个钱？结果他们今天跳出来，侯友宜我觉得最扯，侯友宜市长讲，来来来，大家看一下，侯友宜市长怎么讲哦？导播，我们看这里。建议中央百分之百全额补助地方，你知道看到这我想到什么吗？我觉得完全不用新北市政府，就这个世界上从今天起全部都中央决定就好。你有听过交通政策地方政府完全不用出吗？啊，这种拔拉，这种才叫真的拔拉票。 好，所以大家也说这个真的是拔拉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所以针对这个中央哦，现在呢，因为补助嘛，现在北野基桃有1200块钱的交通月票，那国民党这边是不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呢？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就抱怨说，到目前为止，交通部长王国材都没有来跟我谈过相关问题，中央只有跟直辖市沟通，但大家说什么呢？诶，奇怪，你的 GoGoRo 送了吗？变成4万块钱的电动机车，你怎么不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基隆市长谢国梁今天出席议会，针对1200交通月票，行政院拍板中央补助九成。不过谢国梁就抱怨中央都是直辖市沟通，也就是北北桃，到目前为止基隆的负担额中央都没有明确指示。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我们感觉交通部王部长都是在跟直辖市谈，从来没有跟基隆市我本人谈过一次有关1200的月票，包括上一次在灯会碰到的时候，我很想跟他谈，可是他也没跟我谈。 谢国梁提到基隆市财政很有限，希望中央好人做到底，能够全额补助月票。不过除了交通月票， GoGoRo 证件选后变成40000元电动机车也是争议不断。可以看到有议员送给谢国梁这部小型版的电动机车，借此是要讽刺谢国梁证件缩水。不过谢国梁就回应，认为电动机车其实是可行政策，只不过选前选后证件出现落差，不仅有议员难以认同，恐怕基隆市青年也很失望。 好，现在基隆的青年大家都在问说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GoGoRo 呢，但现在看起来有这个 GoGoRo 呢变成40000块钱等级的电动机车，那对民众来讲当然会觉得很不满嘛。请教一下小芳姐，因为最近呢谢国梁又有另外一个议题了，在开事务会议的时候呢先请牧师来祷告，其他议员也觉得怪怪呢，因为毕竟每个人宗教不一样嘛。 对，没有，我觉得他真的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啦齁。那你好好应该去做你的这个基隆市的市政，你请不管是牧师也好，不管是塞公也好，你请这些人来祷告，真的就对于基隆市政有帮助吗？真的就对于基隆每一个人年轻人可以拿到 GoGoRo 就有帮助吗？真的就对于每一个染疫的基隆市民可以拿10000块钱会有帮助吗？还记得那是他选举的时候他的这个政见呢，他说你只要是基隆市民染疫，你染疫一次领10000，染疫2次领2万，如果不信你染疫3次的话就可以领3万。就现在他完全忘记这件事情。然后 GoGoRo 他当时是怎么讲，他是说基隆的青年普发 GoGoRo 还是说小爱爸爸保证，还记得吧，那个广告小爱爸爸保证基隆的青年。结果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左躲右闪，他说啊不是，这个是要基隆的青年的每一个人呢，你要去做多少时数的公益，然后做完公益以后你才能够领那一台的这个 GoGoRo 啦齁。后来又说不是不是，这个 GoGoRo 还在选举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他说不是 GoGoRo， 他说这是跟 GoGoRo 同等级的这个电动车40000块。可是你去查一下现在 GoGoRo 的价格是多少， GoGoRo 一台大概是8-9万块， GoGoRo 二代齁是大概8-9万块耶。那就算是二手可也不要讲二手啦齁，你这么，那你为什么选举的时候你承诺你写那么大的字，小爱爸爸要送基隆人每个年轻人一台 GoGoRo。他现在更扯了，他现在是说哈，他说这个他现在要编列预算，啊，编列预算，你那个时候在选举的时候，你不知道要编列预算才能够送 GoGoRo 吗？你现在编列预算还要送到议会去，如果议会不通过这个追加预算的话，那都是议员，都是民进党你们这些人来挡，所以这些都是民进党的人挡。他现在还通过一个，他说这个基隆也是，还要跟中央政府，还要就跟侯友宜一样。他要中央买单就对了哈，还要中央政府给他哈这个他现在哈决定要这个1.2万台， 对， 所以一台呢他要这个补助，他是要补助多少钱？一台他要补助1.2万台一台，那这样总共加起来 不是讲说1.2万台就是3.6亿， 3.6亿，可是那真的我觉得那个林律师讲得很好，林志群律师讲得很好。基隆不是一个有钱的城市。过去8年林佑昌在基隆执政的时候那他帮基隆还了很多钱，因为基隆之前就是借很多钱。 8年还了48亿哦。 对，那8年他原来的这个欠债是欠124亿。 对。 那8年还了48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你现在才刚一上台，你现在要举债要去买那个 GoGoRo。其实这个 GoGoRo 齁，这义川在旁边齁， GoGoRo 不但是说齁它可以帮忙年轻人，它的确是很方便齁。那我们刚刚讲这1200是可以帮忙这个很多的年轻人。 防堵共军进犯，要让东沙岛变成毒蛙。过去国防部就证实， 大众运输的话，对于我们空污，然后对于这个很多城市之间的一个连结，然后对于年轻人他在金钱上面他的使用方面，这些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1200这个政策，当时义川他们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它帮助的不只是说能够提升的这个交通运输的一个使用量，它其实还有提升这个对于周边，包括这个环境，那包括这个其他的产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你看到现在，你看谢国梁 还有包括侯友宜说干脆这个中央全部编列预算、你要知道这个是中央跟地方，地方刚才冠廷讲得很好，地方包括 U-Bike， 地方包括公车，这地方政府你自己也要花钱，再不然的话中央这个是钱，你们过去国民党在去年的时候也骂过，说如果推这四县市1200块的话，说这是全民买单呐、那大家一起做潘娜吗？那你现在你全国有很多的县市其实是没有在这1200块钱它所涵盖到的范围，那你现在像侯友宜也好，或者像谢国良，你们要国家全民来帮你付这个 GoGo 了，这样子算是公平吗？你自己提出来的政见没有办法来完成，你现在做不到，然后你就一推一下推议会说议会不让你过、然后一下推中央说中央都在卡你，我觉得这个不是啊，这个、国民党啊，这个像这个台北市的深蹲，然后这个桃园的这个说刚刚说什么桃园要变夏威夷，桃园怎么变夏威夷啊，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些你在选举的时候真的是要呼吁所有的选民啊，选举的时候要看清楚虎烂的政见啊，公开鬼短通，结果呢你现在你去跟这个谢国良小爱爸爸要这个 GoGo 了，他跟你讲说没有办法，这个做不到，那我们换4万块钱一台，还要政府补助。政府现在已经有补助了，经济部补助7000块，然后环保署补助大概4000块，这些都已经有补助。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是不是能够公平的用在全民的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是不是能够公平的在全国都来推动？但这些人为了要选上，他们政策这个政见胡乱开、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恶的事。 我补充一下基隆的这一个 GoGo 的事情啊、基隆如果这个1200的交通月票，基隆市政府付多少钱知道吗？基隆市政府只要付7000万一年哦。1200如果推动成功，基隆市政府一年是编7000万的预算。他现在弄 GoGo 了，用一上两公的 GoGo 了， 3.6亿。 可能迄个 GoGo 大家有骑过，就讲有一种是头前加一支条啊，迄种的，伊若分这就对啦。第一去用美食，第二要一年要编3.6亿。 3.6亿的预算啊，7000多万的预算在那边骂啊，可以造福那么多人，骂翻了啊！结果10000辆的电动机车，3亿元的预算，果然崩了。 对啊，谢国梁，你前几天不是去什么排队，讲要对家人坐迄个国道客运来台北啊，讲什么大家排中，我讲迄、那个物件若是补助落去7000万就解决了，吼、啊路线增加，这个车班数增加，你无爱，你即马若要送这台两公的 GoGo 了，你该编3.多亿。到时阵你上一次议会，你是要上对一条，你要甲新竹迄个基隆市民讲好清楚，你是要支持继续用这个 GoGo 咯，上两公的 GoGo 咯，还是要支持这个首都通，和家人到十字，家人到南港，家人到台北，这个通勤族有法度享受到公共运输的优惠。 好，我们请教任俊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冠市长的心态嘛。你看哦，蓝营立委就说中央请客拉地方共同买单，诶不是啊，如果你以基隆的情况来讲的话，这个是谁请客？是你自己喊出来的，是市长自己喊出来的，现在要拉全民帮你一起买单吗？好，你说要追加预算，那如果过跟不过，难道你都要推给议会吗？还是你就是像侯友宜一样全部都推给中央呢？啊，最好都是中央出钱啦、我占福利啊，地方都不用出钱呢。 我刚刚讲哦，就是说现在对于中央来说，民众期待中央在推出任何一个政策的时候，是以全台湾的民众其实来做，不好意思，也当然反正全中华民国了，好了，就是所有这个只要是国民的人都应该在这个政策，因为这是中央的责任。那地方县市政府基于各自县市政府的不同，或者按照你裁员的这个状况不一样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好，你要讲加码也可以，你讲可以讲说有变通的方式，这个是属于中央跟地方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哦，如果基隆他今天在这个补贴这个所谓的电动机车这政策这件事情上面，要求中央要加以这个处理或者帮忙或者怎样的时候，啊，新北市免哦，高雄免哦，台南免哦，台中免吗？啊，北欧金门没无啊，大家都爱嘛，因为这叫做中央。我如果今天中央只觉得说，哦，这个跟我们讲说特别预算说针对哪个地方，我另外拨经费，那个是完全不同哦，因为那个是有应急或者是有真的实质的需求。那如果今天这个模式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啊，我今天提出任何一个政见，我自己都可以不要负责，我也不要负责找裁员，我什么都不要做，我就到最后就推给中央。那以后选举的时候，哇，那真的是大家可以随便乱开啊，甚至不用到选举了，反正24小时，我今天晚上睡觉睡不着的时候，我也来想一个，明天不要补助一台 GoGo 了，明天补助两台，为什么？因为我车可能要有维修，我可能要这样，那我是不是还要有代步车？那你永远补不完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现在比如说这个议题跟刚刚我们提到那个1200块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对。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好，你听到人家提说1200块的时候，你会讲说哇不负责任啊，钱从哪里来。那请问现在我们在谈论您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各个县市自己针对自己的要提出的这些东西啊，请问你们当时想过钱从哪里来啊？基隆的 GoGo 楼的政策哦，其实老实讲，因为他后来有不断的有修正啊，或同等，或什么，那个后面都有刮胡，那个时候已经被讨论过。我认为对基隆市民来讲，他当然非常期待这个政见能够成真，可是对全台湾的民众来说，他更在乎的是，今天如果他今天早出来，我讲真起来啦，伊那是自己的管区，自己找出裁员，你旁边县市、其他县市就会有压力啊，让我都把钱挤出来，为什么我的县市首长不行？那个其实功劳会在你的身上，但如果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说，哦，如果什么东东都是啊，你今天不帮我啊，就是你害我跳票，你会这样。那在选前，你在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应该要去思考过？我认为谢国梁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有想过，他觉得可行，不然他贸然的提出这种。 真的可行吗？那钱要从哪里来？那个预算哪里来？就像是他说确诊的话每个人10000块钱之后变成只有低中低收入户才有。 所以我讲嘛，就是原先的想法跟原先的评估可能到中间会发现有落差的时候他就开始修正嘛。就像你刚提的什么。 看你好像是选后才修正 没有啊，那个电动机车选前就修正。 被骂 看板上面就写刮胡了或同等马上就同等也不少钱所以我现在重点就是说你现在提出的这些东西如果到最后到选民去检视你的，因为讲实话就投票之前叫政见啊，等到你选上之后那个从政见到政策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要到政策落实的这件事情你开始要去做这些，所以如果你今天在检视别人的时候哦，我很严格的要求你是你的政见可不可能变成政策，那你自己提出政见的时候如果有过于天马行空或者后面要不断的去作为修正甚至要限缩有原先承诺的这个额度或者是范围的时候，当然会被质疑讲说啊你头前你哪不爱想我清楚。 好，但大家也说为什么不想清楚呢？继续请教任俊哥，因为你看蒋万那个时候深蹲免费搭公车啊，怎么现在选后之后选前不是一大堆人称赞他说好棒棒很有想法吗？啊选后呢够不够啊？ 啊，当时深蹲那件事情就已经被笑过了、啊，他是讲说是做练身体啊，对不对？那你如果要讲深蹲那个公车，还有什么？公车还要有预约座位嘞，人家蛮贡。 你又唤起我们的那个时候的印象。 对啊，那时候其实都被提出很多嘛。那你讲说哦，没有，他是基于什么什么？那大家重点是你没有考虑到时间。我都讲，我有朋友，我有同学啦，然后就是退下来之后就是在开公车，你知道？他在讲说啊，我今嘛塞车，我是被看头前还被看后边啊。因为我要随时去顾着那个座位，所以我觉得真正回来看，就是如果今天在检视政策的或政见的这件事上，到底可行或不可行，那个真的比你事后在那边互推来互推过去更来的有用啦。 嗯，好，所以推来推去，金价就拍垮了啦。就像国民党里面的大局条款被朱立伦打枪喽，朱立伦说什么呢？哎呀，有人自编剧本。但今天早上呢，徐小新就接受了广播专访，里面就讲说啊，如果这个党内的制度非常不公平的话，他会考虑干脆不要做这份工作了。嗯，他是忘记他现在是议员了吗？我们先一块来看。 确实，如果我必须讲哦，如果我们党内的制度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那我会考虑就是说，那干脆不要做这份工作好，这跟退党也没有关系。可是像我昨天看到洪庭他就讲说，如果真的退大局条款的话，那他自己会考虑就回到金融业。对，所以就是说应该讲说我们在公共事务这条路上面有很多的工作可以选择，那我当然是不会退党，可是那到底有没有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考虑。那因为我们也都还年轻，那不管说转换跑道或是说做公共事务里面领域里面其他的工作，其实这都在我们人生考虑的选项当中。对，所以这个是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讲，我是不会退党啦。可是，有没有一定非得做政治工作到底不可？其实，不管我或洪庭，我们一些比较年轻一辈的，真的没有非做这个不可啊。对啊，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未来都是可以考虑的。对，但是我们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万一真的最后党中央做的决定真的是倾向于用征召协调，而不。 没有党内初选、嗯、那所谓登征召跟协调过去国民党的老习惯的确是现任优先的时候，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你又会做出什么决定？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接受、欸、我觉得以就是这个情况来说，那党中央真的这样 讲、 嗯、 你 讲 强哥你也是啊， 对我也还是对我也还是会接受，跟强哥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会还，我觉得虽然我还是会接受，可是这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就是我自己在工作上面的看法吧。 好，请教委员哦，徐小新刚这番话是顺便把徐宏庭拖下水吗？ 我对于这话，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在我完整的表达党中央立场。我先讲哦，大局这个事情哦，它其实在上礼拜出现之后，那当然是纷纷扰扰，其实很多人都表达意见。那的确年轻一辈觉得说大学条款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哦。嗯，那朱立伦主席其实是有跳出来讲说这个是没有这个事情。其实党中央很快在过隔天还过两天马上就出来否认这个事情了。那我认为这个讨论在党中央否认之后应该就到此为止。为什么齁？假设真的接下来齁党中央真的出现了所谓的大局条款的话，我相信不只是徐小新、徐永宁跟下这一辈想选的这群人齁，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世代，我们都会觉得不太公平齁。那我必须说不太公平原因不在于说大局条款本身的内容，而在于他提出的时机点。因为他这内容老实讲他就有点像在选前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大局条款的内容，然后打压所谓新要参选的这群人。假设大局条款这样子所谓的内容是在一年前、两年前，它本身游戏制度就设定好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不公平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不公平应该是在于他提出的时机点了。但我也必须讲，这个到底是不是自编自导自演哦？现在老实讲，党中央也不承认啊，然后这个新世代这边也不承认啊，没有人知道这哪里来的。但问题是，这个东西的确讨论得到一个礼拜到现在还在讨论哈。那我认为，他不只是对徐小新这些年轻世代的伤害，他对于譬如费用泰也很可怜啊。费用泰就说：“不关我的事，我也没讲啊。”然后大家都以为是我去跟党中央，以为是费用泰去跟党中央讲的，所以你会变成说，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没有人真的从中感觉到实质获得利益哈。那最后我还是要讲啊，徐小新这个事情，最近有个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的书记长秦慧珠啊，就是秦姐。那我会觉得说，党内的这种争执哈，大家可以关起门来好好讲。那秦慧珠她是书记长，那她其实某种程度她应该要照顾我们自己的议员，但我知道她跟费用泰委员交情很好。那现在浮上台面，秦慧珠、徐小新、费用泰三个人这样互相这样争斗，对大家不好。那未来如果真的好，不管哪一方过了初选之后，他都要花很大力气去修补，而且都是我们同个选区的议员跟委员哦。那这样我觉得国民党来说不是件很好的事情。 好，我们辛苦新任的这个文传会副主委、哦、要帮两位来辩驳。但我们请教一下易川哥，哎、欸，徐小新刚刚话讲得很呛，我们来看一下，也没有讲很呛，我就有点哀兵政策啊。他说，那我会考虑说，那干脆不要做这份工作。这个跟退党也没有关系啦。可是像我昨天看到洪庭，他就讲说，如果真的推大局条款的话，他会自己考虑回到金融业那公把郎。好，那我当然也是不会退党。他一次哦说不会退党，说了十几次嘛。那你看现在就是大局条款已经被说是自编剧本了。朱立伦说为了党好，为了国家好，为了社会好，你看为了谁好，结果逼了徐小新去上节目了。 对啊，徐小新就是咱一般讲的乡民得贵啊。嗯，听各位讲啥，伊讲。杀佛杀神，神来神挡，佛来佛啊，神来啊，神挡杀神，佛来杀佛。 佛挡杀佛，嘿。 意思就是讲，什么人来动我算，我就甲抬落去，不管你是神还是佛，拢同款。 他就这样做啦。 结果呢？叫今仔讲啥？伊讲哦啊，这那是无多算哦，啊无我看我换头路好啊。到底、 欸、他现在不是议员吗？ 他现在是议员啊。 那边换头路当。 所以讲。徐小新的这个人格特质哈、哦，咱大家一直甲观察，有当时啊的安尼。正常、嗯、哦，啊，有当时啊，看个足恐怖的，你知无？什么打家欺负新妇啦，吼、嗯嗯，这个话拢在讲。有当时啊，你刚刚讲伊讲话吼，还蛮符合这深蓝的，这大家的开口。啊，有当时啊，佮加上个拢足可怜，足可怜安尼。伊这道就是讲足可怜啊，意思讲啊，若无我多，我看卖食这个头路来换头路。嗯，啊，你就紧换，你就紧换。啊，你唔是啥物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吗？啊，即摆那个盖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其实民众会错乱。就讲徐小新，你若叫小较好诶，你著站到底啊！啊，你即马叫去。徐小新已经在媒体上公开讲说，如果制度对我不公平，我就不选了，我就要换工作了。 一共啊，一句话共啊，所以哦，后面如果他没有参与立委的选举，伊就袂阁做议员啊，吼、哦，伊就会去换头路，交迄罗志强赶快挥挥衣袖讲。林北不愿意做了，吼、哦，这我不愿意做了啊！我来做我的头了。反正恁人的网络温度激烈，咱继续起毛劲，去继续做你的网军就好啊！吼、哦，所以大家要认清楚了，讲像这样的人，哎，徐小新，我请请问你哦，你知道议员提名的时阵，议员提名的时候，你有大局条款不？有啊， 有。 徐小新，你这次议员要连任的时候，你有大局条款呢，因为你是现任要连任呢，要连任你们参加筹算呢，嗯，这就是大局条款啊，啊不是啥，咱张伟远是爱参加呢，新同学拢爱呢，国民党是留一个名额，新同学去竞争呢，迄老同学、学长、学姐，迄拢唔免去拼呢，啊你当时那不爱讲，你当时那不爱讲啊，这个大局我不用，我要跟你们年轻人一起拼，跟那个后面来的这个学弟学妹一起拼，无啊，你就享受了。啊！你享受完了，下面酸你胃啊！你得攻费鸿泰，你不可以什么大局，你要跟我拼。哎、欸，啊，费鸿泰说啊，那不是拢大局，咱国民党登记拢大局的啊，就是讲哦，现任优先啊。你起码到底在攻啥？所以徐小新，我们讲要观察，满啊满啊行，满啊贵哦，满啊当机啊，满啊一个僵尸啊，满啊个压缩啊，满啊个上面一个哦一大堆行啊你鬼啊你。所以哦，我每次看到徐小新讲话，我就会。回到让徐小新他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是说徐小新也人格特质到底以上像这种的我听说等着徐小新大家惊吓，因为你如果懂他会给你抬。 好，所以请教小芳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急了吗？ 我觉得徐巧芯个性看到现在，他真的是脚加筋的那种感觉。我们刚才画面上面有看到，他手上不是拿了一叠钱吗、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事实上是前几天的时候，他开的一个直播，他要对付的人是谁？是刚才委员你口中的书记长秦慧珠，因为秦慧珠说台北市党部发不出薪水了，所以黄旅警已经没有进台北市党部已经多久了，然后再陈述这个情形，然后要这个徐巧芯，他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结果徐巧芯把这个箭头就指向秦慧珠，就说啊，请大家现在帮我按赞，只要1000赞的话，我先捐50000块；再1000赞的话，我再捐50000块。最后呢，他在这场直播里面，他总共捐了20万，还补刀补那个秦慧珠说：“哎呀，你这个秦慧珠秦议员，你要像我一样，我们大家一起共同为国民党加油。”话是讲得很漂亮，可是啊，刺人的时候是刀刀见骨，他真的是一种脚加筋的一种个性。他刚才讲什么？我觉得我真的替松信区的这个选民啊，因为这次投票给这个徐巧芯。让他当选议员的，让他在这个地方报第一高票还是第二高票？那委员最清楚，大概啊、是第一高票嘛。他有20000多张的这个选民投票给他、欸，那他简直是不把他这个议员的工作当成他好像随便他就可以。我现在我不当议员了，我要去选立委。他刚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怎么讲？他说我考虑换工作，然后他还把徐宏庭拖下水。你考虑换工作是怎样？你是不选议员了吗？你是认为这公共事务，你是因为对于国民党灰心，所以你就不愿意再做公共事务了吗？那你是对于20000多的选民，你就完全放弃了对他们的承诺？我觉得这徐巧芯除了是脚加筋之外，他永远心里面啊是只有自己啦，只有他自己。这跟我们刚才啊讲的，怎么会一个国民党你要出来选，不管是基隆市长也好，新北市长也好，你出来喊政见的时候，轻猜画画，完全没有做评估。那徐巧芯也是，他只为了他自己要出来选，然后选上了以后，只要不如我的意，那我就推这个是中央要帮我负责的、嗯，这个是议会要帮我负责的，然后这个是谁要帮我负责的？如果不如我的意的话，我就要离开工作、嗯。那像这样子的政治人物，还有诚信可言吗？ 嗯，好，请教一下冠廷哦，因为我觉得包括徐巧芯啊，包括很多人这次要选的人就是急啦，那侯友宜看起来不急，其实也是蛮急的啦。为什么呢？朱立伦就是这样，请多说好话，存好心啊！你游戏规则跟初选时程就一直没有排定出来嘛，那大家就着急嘛。那你看很多人就说，那你干嘛压那么后面呢？朱立伦就说，民进党4年前总统提名时程也是一样啊，拖了2个月才提。哎，不是哎，这次是国民党自己延很后面哎，什么意思呢？ 侯友宜现在确实状况非常尴尬哦。今天早上是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的党团干部交接，那刚好我今年是接任干事长。那今天早上呢，侯友宜市长有来出席，然后等于说也是对民进党团的一个尊重。可是呢，当侯友宜市长到现场之后，所有的致完词，我们交接完硬信，展开的状况就是，他遇到的每一个议员，遇到的一堆朋友，议会都问他一个问题：哎，市长， 你什么时候要选总统？市长，你有没有要选？结果侯友宜市长也很厉害，他遇到所有人的问题，他全部都是笑而不答。所以其实我认为侯友宜市长在准备选总统这些事情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如果没有要选，其实他在今天这种在面对民意党团的干部的交接，他大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说，我一定会好好的服务市政，我一定哦，我会跟议会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侯友宜想选总统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非常明确。那尴尬的是时间点，四月份定期会开议之后， 对， 会进行侯友宜这一届第一次的总质询。可是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六月中下旬才结束。所以有一些朋友讲说，哇，侯友宜市长可能不应该等了，他可能三月就要赶快宣布。但是正常来说不太可能，因为他一宣布完之后马上进到议会里面，这个是我认为这是政治自杀的行为嘛，所以他就只能选择拖，或者我们讲所谓骗，一路拖到七月。我认为关键的状况是，现在整个侯友宜他的民调每一次的民调都在往下掉，选总统民调郭台铭掉了更多， 对， 可是国民党内现在有一个非常难处理的窘境，尤其朱立伦面对的是国民党现在已经营造一种我们最讨厌郭台铭，你不要回来选，可是郭台铭绝对有能力去影响国民党的选情。什么意思？当现在郭台铭已经被瞄到我可以选总统，我想选总统之后，郭台铭他有非常大的机会或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跟柯文哲合作，有没有可能甚至是无党籍跟其他第三阵营合作？那会压到的是谁？会压缩到的是朱立伦。朱立伦如果真的拖到七月，这个分裂让他变更大了之后，他最后怎么来处理整个党内的团结？所以现在朱立伦也非常麻烦。第三个要最重要、最重要重点是，朱立伦根本没死心。朱立伦的子弟兵们在各个政论节目的论述，你如果你把那个电视那个荧幕遮起来，用听的就好了。你听着他们讲说，哦，美中台三方关系是下一任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特质，一定是他子弟兵讲的。啊，背后在讲什么？就是只有朱立伦对照起侯友宜更有机会。 那你看哦，其实徐巧芯跟郭台铭啊，跟侯友宜他们有个共同点，都在等啊，等什么？等侯友宜的一个办法。 对， 所以等朱立伦一个办法嘛。 所以我们的大局条款这件事情，现在国民党当然是国民党家务事，可是这件事情也确实点出了国民党现在最麻烦的地方。你能想象台北市八个立委选区，现在有传出议员想要选立委的六到七个，有人说七个，有人说六个，我们一个一个点名。假如这七个议员全部选，天哪、八席的立委选区全部都有绕跑议员。正常来说什么，我说每一党都有议员去选立委，什么状况底下市民会觉得认同？这一区本来就艰困，然后这一个议员唯有他有机会赢，大家认为说没办法，我们只好牺牲一个议员席次让他来选这个立委，为了赢得立委嘛。可是国民党现在状况是，你很每一个议员只要自己不管是有声量有选票，都想要去绕跑变选立委，所以这件事情会变成是一个集体性的。如果好讲白了啦，徐小新这些人跟着那个从议员绕跑去选立委，而侯友宜真的从市长绕跑去选总统，侯友宜就变成是这个绕跑大联盟的盟主。我认为后续的作用跟杀伤力会非常大，我们就等着来看。 好，所以更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军将会扩增到四倍，好，一年前呢是30个人哦，未来几个月呢会增派到100到200个人哦，而且已经规划好几个月了，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 对，今天这个新闻算是一个重磅的新闻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只要看到华尔街日报或者是金斗时报报道了，基本上都跟美国白宫的释放出的讯息是比较有关系的。那今天邱国正，我们国防部长邱国正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大概也说要回去要先详查，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但是重点是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讲，从台美断交以来一直到现在，在台湾的美军的顾问基本上只有大概39位左右。这39位大概包含，因为这是根据美国国防部所公布的数据有29位是陆战队的，5名是空军的，3名是海军的，2名是陆军的，那另外还有15名的这个文职人员。现在准备把这39名扩增到了200多名也就是扩增将近有6倍左右。那所以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可能各个层面包含台湾的所有的各个军种了，都可能跟美军之间会有一些有一些协调，甚至有一些训练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是说，我们会有这个所谓的联兵营到美国去，那是到美国去，但现在是美国他们有顾问团到台湾来。那从台美就是说过往来讲， 这个台美之间还有邦交关系的时候，其实驻台的美军呢，因为要因应韩战、越战等等之类，曾经有高达将近有19000名的这个美军在台湾哦，但是一直到了断交之后就归零，因为中共要求要撤军废约嘛，废除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所以就不能再驻军在这里了。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之前大家都在吵一个问题，就是说，诶，到底美军会不会来台湾？现在美军就已经到台湾来了。再来一件事情，这些来会不会穿制服？一定会穿制服给你看，一定会走在路上给你看。所以以后大家在大街小巷看到美国军人哈，走在我们大街小巷，或是在 shopping 或是消费来讲的话，不要感到太意外，因为现在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那为什么华尔街要刻意放出这个消息出来呢？这也跟王毅到这个俄罗斯去访问是有关系的，故意要刁这个中国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讲的话，现在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要去打俄罗斯牌，我今天美国来讲的话，我今天一直在跟台湾强化这种军事关系，而且呢，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哦，这些来台湾的这些200多名的这些种子教官们啊，他们要教什么事情？要教台湾的这个国军呢，要什么？要使用如何使用美制武器？它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哦。为什么呢？从去年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不是说美国要在台湾设立所谓的区域应变的那一种的弹药库吗？里面不是都要放美军的武器吗？那这些武器要放着干嘛？不是要让它生锈的、啊、这些放着武器是要让它使用的。那如果台湾的开始腾笼换鸟，那个当然自己有制造武器的能力，如果又加上美国的美制武器的话，然后这些种子教官又在台湾来讲的话，那我相信包含国民党讲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还在这开始说美军不会来。问题是现在200多名美军就在台湾呢、啊。那我们又跟美国来来往往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联兵营这样子，跟他们在美国进行演训的，那个不是去训练而已啊，那个是要跟他进行演习的，只是用一个演训作为名目而已。那这样子的话，你还会说美军不会来吗？因为美军就已经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面了。 好，所以请教一下任俊公，因为过去看到这样的新闻啊，可能就是一个不小心故意拍出一张照片，然后露出一个小脚给你看，结果现在呢是华尔街日报直接独家这样子的报道。那白宫也重申哦，对，确实是这样子，对台防务支持不变，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过去我们这个台美的军事合作跟交流确实有很多时候是不方便公开啦、因为你说不公开的这个状况不代表他没有来，只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他实质上穿着这个所谓的美军军服的这些人、用这个一个公开的身份出现。但这两年确实有一些的这个改变，包含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照片，事实上在美国他们自己这个官方的军方的这个网站里面其实都有曾经有过这个影片，哎，跑出来之后怎么那直升机的那个尾端有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徽哦。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台面上的这个台面化的状况，当然第一个验证的就是说台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交流合作不再只是你不能够说出来的，而是美方也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互动哦。那包含到其实有一个照片还蛮有趣，有一个影片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就是现在你看到了这一个，事实上你看到这是一个小蓝色的这个小货车啦，就一般呢你哪起地增卡要么就剃屋啊，要么就是那种就是人家农间有没有在载东西的，结果上面载的是一大堆人，而且里面看到还有很多的是这个所谓的外国人，还有这个小孩子。那结果呢，你看啊，这个有台的报道就发现到说，其实这些所谓的外国人是来台协训的美军游击兵啊，那他们其实用放假的时候到很多地方去玩， 爬山， 哎、去玩啊，结果呢，要下山啊，或者要干嘛的时候啊，我加鬼给，不好意思哦，大车，啊，有的可以啊，那样。那我认为自己这些东西其实代表，不是因为疫情开人家来这边玩，而是他真的实质的在所谓的训练的这件事情上，是美方持续都在，没有因为什么疫情啊或者怎样而停止掉。我觉得其实你要从这样角度去观察。那但这两天里面有人提到，就是说有媒体说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以那个联兵营，或者是两个以那个联兵营到美方去受训哦。那今天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被问到这件事情的咯，事实上呢有被问到说，哎，你是不是我们要派营级单位到美国去受训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呢受训大概是属于比较多是属于参谋作业啊。 什么叫参谋作业？ 好，一般来讲就两种啦，一种我们讲说啊他在进行参谋作业，如果讲法叫做进行参谋作业了，那代表是什么你知道，已经开始在文书上面开始处理了，也就进入到行政程序的手段、所以才叫做进行参谋作业了、这是第一种方的讲法。第二种解读，你看到邱国正的说法是受训大概比较多是在参谋作业，那我们看到美军哦，基本上他的这个比如说像他这个什么游击兵啊或这些来的时候，他比较着重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单兵， 也就是比较小单位的，例如像班牌这种单位。那我在实质上遇到这个所谓的作战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战术啊，或我的技巧，或我的战斗能力怎样？那个是比较这个所谓基层的战术的部分。那到营级的参谋作业的时候，这时候的讲法变成是什么？你知道，他的着眼跟概念就会变成是一整个单位里面，我应该怎么去规划跟处理？因为以我们的所谓的联兵营的编制来讲，我们以前讲营啊，我不知道在座这个大家当兵的时候，可能我们都那时候像我那时候都没有联兵的概念。那时候你是步兵，就整个营四个连通通都步兵，然后你是炮兵啊，不好意思，拎刀拢炮兵，啊你坐车拢是这边的，啊你拿战车那边拢战车啊。那可是呢，我们后来在整个这个联兵的概念，就是说我希望在营级的战力里面，我不要一个营里面全部都是步兵。为什么？因为我到战场上面的时候，啊，你整个都是兵啊，都你卡在行啊，啊，你这个遭受到战场上面的攻击，其实你会损失非常多。所以我们以前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做联兵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步战协同，我可能需要联络其他的那个装甲单位，说欸，不好意思，你的战车走前面，我们人在后面，那帮我挡子弹或帮我进行攻击。可是以前这个要在旅级的单位里面，所以我们最早听过联兵旅，就是我要从旅的这个阶层进来。可是营的概念是在我的整个营里面，我就有一个步兵， 对， 步兵连，我有我的战车连，我甚至有火力支援连。所以你看到火力支援连里面它包含到什么，我们现在画面上面比如说如果有直升机来，那我们可能就用刺针啊，我如果有这个所谓的前方有敌人的坦克或装甲，那我们有反装甲的这个武器，所以让我整个营的作战的能力更为强大。好，问题是你觉得步兵会懂战车吗？不会啦。所以我们在联兵营的概念里面它有一个营长，但是我们现在规划里面联兵营会有两个副营长，而且这两个副营长的兵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进里面会有一个步兵的兵科，我另外一个基本上就会是装甲的。为什么？因为你在不同的兵科的这个属性下面其实是不一样，那你要怎么样让他战力发挥到最大？所以这时候你回来看邱国正所说的，他这受训是在参谋作业，那代表是什么？就是我的参谋，我的作战官，我的训练官，我在这些在营级的训练跟我的整个的这个规划的时候，我就要整体的概念。那在以前其实没有这种啊，我战车就跟他怎样战车，我步兵就跟他怎样走路，你啊，你知道啊，我哪知道其他的特性，不会懂。所以这里面其实提到，就你看他的讲法是，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我爸黑龙被整回灵地鬼去，他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我如果就营级整体的参谋作业，在那个地方了解他整体的思维之后，我回来我就可以做很好的兵力的调度跟运用。这就是他这一次讲话，他真的要表达的意思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从单线作业可能变成脑子哦，里面要怎么样思考这个军事， 或者是说从单线变成面，好，从一个面积的这样一个作战，因为你看旅级的作战单位很大了，那营级基本上可能是小面积的一个单位的作战。 好，请教一下廷辉老师哦，因为你看哦，所以中国一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会跳脚嘛，再加上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又说，全球之所以担心台海爆发危机，是因为这个不是中国的内政，而是攸关全世界，中国侵犯台湾将会为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就胡锡进又来呛瞎啦，他说呢，只要帮助台湾的美军啊都是活靶子。没有想到呢，这个留言呢发言哦，被自家网友直接酸爆了。 胡锡进，你敢打你就打打看，你打美军看看，你看你怎么美军怎么反应哦。第一个，我先补充一下任俊刚刚提到的啊，其实如果别人讲参谋作业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般的这种文书类似这种东西的作业。但是当邱国正讲参谋作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邱国正是美国陆军陆军战争学院出来的啊，毕业的，他基本上哈，对于我们军队来讲，大家当过兵其实都很了解，有参一、参二、参三、参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正五，所以你知道参一、参二、参三、参四啊？参二干嘛？情报官的、啊。参三是什么？作战训练的。参四是什么？后勤补给。所以如果当这个东西都开始对接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可能跟美军之间哦，可能已经有开始有一些有详细的一些计划出来。只不过因为邱国正的身份不方便讲这些具体的内容哦，所以他释放出一个这个讯息出来来讲的话，应该可以大家去想象一下哦。因为当过兵的大概都知道什么叫做参谋作业哦，在军中的真正的参谋作业是什么样的参谋作业哦，就是准备要作战。当然正战有正战另外一套系统哦，我就不讲。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布林肯讲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其实很明白的告诉中国说，你每天都在讲说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你把台湾问题当作中国内政，所以当外部要出兵来协助台湾的时候，你都说干涉内政。现在布林肯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一件事情， 台海的战事是全世界的事情，绝对不是内政的问题。那既然不是内政的问题的话，那这时候美国要这个派兵到台湾来，就不会有所谓干涉内政的问题啦。也就是说，他是在协助另外一个国家来反制另外一个国家入侵嘛。那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就非常讲得非常清楚。其实讲简白话文一点啦，就是美国已经把台湾跟中国大陆视为一边一国了啦。简单讲，就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才不是内政问题啊。那你现在国民党还在讲说什么啊？要签和平协议，和平协议里面都告诉你一件东西，叫做这个内战的这个结果，内战的结束。什么叫内战的结束？就是你要绑进去，变成它的内政问题了。所以现在美国布林肯跳出来，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他是主要是这个接受这个大西洋理事会他在一些线上的这个会议的时候，这个回应啊、哦，就代表美国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常常在做兵推的时候，常常第一步动刺啊、哦，在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明确化什么东西，就是当美国派兵来的时候不叫做干涉内政。好，那美国要做这个动作要怎么做这个动作，最激烈的方法就是什么东西，台美建交。台美建交的话，恢复军事邦交关系，恢复军事同盟关系来讲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叫做干涉内政的问题。那这时候呢，中国来讲的话，他一直在用这个不干涉内政的这个东西，或者是用九二共识，或是用什么一中的这样的概念来绑住你的时候，已经无效了。因为全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人告诉你说台海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它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当然就不要去讨论什么晶片啊，对大家多重要的问题或怎么样之类的。只要在法律定位上面就定位说这是国际问题来讲的话，那各国，因为他这是要讲给谁听的？不是讲给台湾听而已哦，他讲给日本听的，他讲给韩国听的，讲给澳洲听的。因为这些国家未来都会派兵到台海来作战，那这时候这些国家不用害怕了，因为他们虽然有一中政策，但是不是他的一中原则，所以未来干这个涉及到这个台海战事来讲的话，就不叫所谓的干涉内政的问题了。 好，不过你看哦，现在呢，美国越来越挺台湾哦，不只是中国很紧张，国民党里面有人很紧张哦。请教一下一川哥，蔡正元日前不是说了这个拜登有毁台计划吗？啊，朱立伦也说啦，哎呀，这个只是谣言，没有想到蔡正元又再度写下说，这个就台湾沦陷啊，强调从毁灭台积电到毁灭台湾，再到台湾沦陷，这个不是毁台三部曲又是什么？甚至还说民进党跟其小狗仔们，要不要说这个是俄罗斯的谣言？这个小狗仔们指的是朱立伦吗？ 对啊，蔡正元这样讲就是朱立伦啊，因为前面就是朱立伦讲的那个话嘛。 嗯， 蔡正元是国内很资深的政治人物，在蓝营当年呢、啊，也是文传会的主委嘛，哈、哦，讲话也是哦，民进党哪看了蔡正元都会惊。佮即阵拢走进去，吼、哦！你引述一挂人讲的话，去引述着一个丐帮的记者，吼、哦！迄、那个丐帮的记者引起哦，美国拢拒绝讲啊，这都唔是记者，你莫听伊啥咧乱转啊！那个是什么领俄罗斯普丁的钱，大家都要乱转的人。重点是蔡正元讲了，那个都要讲着徐小新，徐小新讲哦，蔡正元讲的哦，相信的就相信，不相信的就不相信，意思就是讲徐小新嘛相信， 嗯。 我爱讲啦，会来毁灭台湾的，怕台湾呢？会怕台湾呢？就阿强啊，你还有别人吗？即马美国为着要保护台湾，要交台湾安尼合作伙，然后来共同抵抗这个中国来怕台湾。即马较早叫做日本，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即马已经是台湾有事，美国也有事啊呢。卡多阿讲布林肯讲台湾的问题，台海安全不是中国内政，这句话佫无够清楚吗？伊咧讲的就是国家的代志啊，国交国的代志啊，就是中国要打台湾，是一个国家要打另外一个国家的代志啊嘛。所以美国安尼挺咱台湾，佮有这种咧创造这个回台湾。所以为什么朱立伦足紧张啊？ 嗯， 朱立伦啥物讲是啊？因为朱立伦后个月要去美国啊，美国人会甲问啊，问讲恁台湾听讲啥物，拢咧讲阮有要甲恁毁灭，是真啊假？朱立伦讲无，迄种谣言，迄种蔡正元讲的。问题是蔡正元讲了一个加码，结果今天我看有另外一个的叫做郭正亮郭正亮讲啊，你都唔知道，迄唔是丐帮记者，迄、那个做权威呢，迄、那个白宫内线有够济呢，迄是真正的呢，迄拜登真正有要打台湾呢，你写调稿哦，拜登打台湾要创啥？拜登美国打台湾有啥物好处？你讲我听，讲一件了，美国甲台湾打倒好处是啥？ 嗯， 无嘛，啊，所以这个物件。讲到这，这个谣言到这都袂当去讲啊！蔡正元佫继续加嘛，继续加嘛，讲毁台计划这是存在，恁台湾人唔办，所以哦， 国民党我就要给他问一个问题啦，咱你讲那个外交部长啊、国防部副部长、总统府副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行入去 AIT 的总部，行入去大华武地区，行入首都区域内底的时阵，这个动作，国民党有支持无？国民党有鼓励无？因那是咧总统委副秘书长去，嘛是要敲总统去，敲副总统去，唔免大家拢去大学演讲，上少会当入去甲华府即个特区啊，大华府地区进来底，啊无嘛去江哈金斯去一样或普吉斯大学，迄几个华府特区来底啊，好，哪入去来底，做这个动作，国民党有支持哦，国民党有支持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拢入去华府特区内底，我上次嘛去大华府地区内底，交国民党、交这个美国的官员见面，安尼就足清楚啊。我讲哦，中华民国的总统哦，就是即摆蔡英文哦，副总统赖清德，国民党有支持这总统、副总统去交美国哦，即个官员做即个讨论嘛。因为刚讲七点钟嘛，七点钟一定有一个清单的啦，迄讲的代志足济啦，唔是像我那里办的拜访去半点钟，大家翕一下相交换礼物。就离开呢，唔是呢，迄七点钟中阁经过一个午餐呢，迄是要讨论台足济，所以这个部分台湾美国既然咧支持咱台湾内部，无应该阁去什么怀疑美国，什么反对美国这类代志。 好，但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情，朱立文会不会说是谣言呢？我们请教一下冠廷，黎明真的豪宅，冠廷你昨天有去嘛？对不对？有去南投嘛？哦，你有去这个豪宅来看看哦。黎明真现在说两栋啊，另外一栋是大儿子夫妻自己买的，那你观察到什么呢？ 其实昨天是这样哦，昨天我们新北市总共七个议员，民进党籍的，然后到南投的基基去帮蔡培慧助选。那我们助选完了之后呢，就陪着培慧委员，就是在大街小巷这边徒步，然后跟大家拜票嘛。我先讲哦，其实南投人真的非常关心这次选举。然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就问当地的民众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林明真他家那个豪宅在哪里？”居然当地民众都知道。我们就从集集要回去台中高铁的路上，我们就到了南投市这个白金后白金汉特区。 对， 那这个地方我们一去就哇，其实那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棒。所以我先跟大家讲，现在我们荧幕看到这个是这个特区里面的建筑的示意图，然后它的一些影片，当时销售的影片，它附近哦，紧邻县府大楼、议会、消防局、体育馆，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区域。那可是呢，为什么当地民众大家对这一个豪宅传出来之后是愤怒的？因为在同一条马路上，林明真当县长承诺南投县民要盖青年住宅，结果八年县长任期盖不出一户，结果他家的豪宅盖起来了。你看到青年住宅没看到，但是看到了林家的豪宅，这当然县民就会有相对剥夺感嘛。那我们到了现场去呢，当然有看到了两间房子。首先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说，林明真你是不是有说谎？第一个是价格的问题。去年的时候，当大家有开始在质疑这一间房子的时候，第一时间林明真他讲法说这一间1000多万而已。结果现在被爆出说是2300万，一差差可以差好几百万， 怎么每次说法都不一样？ 第三个不一样了，我们后来去查，我们到现场去看到他旁边，他两个儿子的房子的正旁边有这个建商江董事长他的房子，过去在2021年的时候实价登录卖掉是卖3000多万，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说，你到底讲哪个版本是对的？你一开始说是1000多万，现在跟人家讲2000多万，结果就在你房子的正隔壁，坪数一模一样，只差一坪的房子，要卖到3000多万。那所以这第一个，你价格问题讲不讲得清楚？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为这是他更要说明的。现在他为了想要切割跟这个相关建商的关系，林明真现在他讲说啊，我们是看到哦这个特区啊建商在盖房子，我们自己购地在旁边建商的房子的旁边。买了土地之后呢，请建商帮我们代建。举行他做什么动作？他做我跟这个建商没关系的动作。可是呢，我们现在把所有过去这几年来的Google Map 上面的画面调出来之后，发现其实他从过去的几年时间在新建的过程当中，整个围篱是封起来状态。你想想状况，我们现在看到画面，这是一个特区，结果他新建的围篱在外面，他的房子不是在这特区外面，是在特区的正中间。你怎么样告诉我说我另外建，结果跟你的别人完全没关。 另外建应该在最外面才对、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到现场去看它的整个建筑的样式、装潢、石材都跟这个特区房子一模一样。所以为什么你林明真现在要刻意的规避 跟这间建商的关系，后来我们去更一步了解，发现这一间建商的关系企业确实有捐给他政治现金50万、嗯、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不可告人之处、嗯、包含土地地目的变更跟新建的这些执照实照的过程有没有涉及不法，我觉得林明正都应该更坦率的跟社会大众说清楚。 还有更多争议，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33次啊，报告全部都不公开，这样对县民怎么交代？啊，林明真说啊，我是去拼农业商机的。林静说不是啊，啊，2016年之后呢，这个到中国的茶叶销量就减少了啊，你去中国到底拼什么商机呢？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嘿，这个县长到底是在干什么啊？县长没有留在南投县哈，来为南投县所有的县民来服务。如果说他5年出去133次的话，我们大家把它算一下，他到底啊几天出国一次？平均2个礼拜就要出国一次。你看这个有多么的频繁呢、啊？然后他去中国的这部分呢，这更夸张。他不管是5年也好，6年也好，我就算他6年好了，6年去了80多次，等于26天，每一个月都要去中国。然后你告诉我们说，你都去中国，你去卖这个南投的农产。可是林静怡今天就抓出来了，你去卖南投的农产，南投的农产最大宗的应该就是茶叶。很多的中国的观光客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去南投，这我们宜春最知道了哈、哦，那也是买南投的茶叶。可是为什么林明真？担任县长的时候，我们南投的茶叶卖到中国反而是越卖越少呢？但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你再看啊、哦、这个林明真，你这些东西都是你过去啊，我们刚讲到说这个做不到的政绩啊，哇，南投做不到政绩也很多啊，包括侏罗纪公园啦，包括松岭之星啦、嗯、还有埔里的什么一大堆的温泉区啦，然后还有什么竹山镇的这个的产业园区全部都做不到。嗯，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都在玩嘛，五年你出国133次，去中国84次，因为你都在跑，你其中还要3天赶回台湾，要参加58场的这个那个叫什么联聘网。那又这么忙碌，你不是出国就在去殡仪馆联休的路上，所以当然这么忙，所以你的这个宪政才会搞成这样。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这个补充刚才冠廷讲的一个，前几天在网络上面流传一段的这个录音啊，那我把这个他整个的逐字稿你调出来看，你一看你才会觉得非常可怕。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他说我选举的经费1票30块，我总共存了1400万，我总共捐给我儿子760万，然后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什么的。哎，选举的补助款1票30块，那个是给候选人的。如果说你有一些啊什么印什么东西啦，然后可能是选举的时候你会经费不够的话、嗯、那是选民一票一票投给你，1票30块，这个是选民投票给你的一个补助，算是说啊给你啊这个比较平，可能这个经济上面不是那么宽裕的候选人一个帮忙。可是林明真不是，诶、欸、他是拿这个钱去买房子，诶、欸嗯、他拿这个钱去给他儿子买房子、欸、所以你会不知道说啊他现在要做这个8个月的立委，他可能也会有选举的补助款，然后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再给他儿子买房子吗？那你不管是做立委也好，做县长也好，你的政绩全部都跳票。我们现在印象当中的只有你5年出去133次，只有你3天去量58次，那这些你不是让大家觉得是非常愤怒的事？这接下来就要问所有的南投县民，你还要投票给这样子的这个县长，你还要投票给这样子的立委吗？因为你投票给他，他全部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那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对于选民来讲怎么能够说是一件公平的民主？ 而且5年出国133次，这个旅游费要花1000多万呢。 而且他居然报告都不公开，报告不公开，你后来打开了以后。